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打路机，请留言。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让我看看，22点02分，2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看到今天的背景板，好像和10点答录机有一种承接关系。然后呢，刚好我又抱着吉他。我们上一档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所以这就预示着我们的歌声不要停，要再多停留一会儿。于是我好像客串嘉宾一样的坐到了主播台的位置上，拿着吉他，想要唱歌给你听。让我先稍微准备一下，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感谢你让我遇见那时的自己。如果是昨天就来到花椒直播，还有包括 FM98.2 或者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今天的话题是昨天的话题的一个承接。昨天我们聊的是毕业，讲了一个关于毕业的故事，而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可以找到彼此之间的那种共鸣。我想不管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遇到那么一两个人，甚至很多人，他们在我们的人生坐标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朋友或者爱人或者亲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和他们相遇的时候的自己。所以感谢你让我想起那时的自己，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化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而今天要先预告一下，我会弹起我心爱的土吉他，然后有一首歌是 和今天的话题有关系，也是我自己写的。唱得不好，请多见谅。先来听一首别人的歌。转眼，来自戴佩妮。这是一转眼，发现我们有多久没联络的状态。花椒上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陆续进入直播间了，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有点晚啊，我是说我自己打开花椒的时间有点晚，所以可能错过了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身影，打个招呼，嘿，晚上好。看到了爱与不爱又不能，还有雪儿妖、大话王、老衲、喝的是情、醉的是爱、小蛮2017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啊！看到二牛了，好激动，一直在等。 所以我们今天是对昨天的一个延续，昨天更多的是在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杰克唐的故事盒里边好像一个八音盒一样的小人儿蹦出来，然后手舞足蹈的再把某一个画面定格在某一个瞬间。而今天呢，我们更多想要来听听你是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啊。让我想一想，如果说到自己，比如以我为例，关于毕业，其实我们每一次人生的转换都会必不可少的经历毕业的时刻，比如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所以这无数次的离别，每一次的离别其实都意味着下一次再相聚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好像并没有每次都把握住了离别的那个时刻，因为我总会跟自己说没关系，还会再见的嘛。于是就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不去爆发那个情绪。而事实上是什么？小学同学到高中差不多就联系不到了，初中同学到了大学也渐渐疏远了，高中同学好像是联系的会比较久一点的。我记得在高考之前，大家每次到了大课间的时候都会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绕圈，憧憬等到毕业的那个暑假要怎么过啊，就好像一切都是为了那一个暑假一样。而那个暑假也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朋友们就真的在当时是在我家有一个合宿的整个一个暑假，就是几个女生又打地铺又住分散在各个的角落和床上，黑白颠倒，一起聊高中的时候没有告诉大家的那些秘密，聊暗恋的男生，聊喜欢的人。这是女生之间的爱情。那男生呢？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欢迎告诉我。22，这首歌刚刚好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的年龄。22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即将开始，还是变成回忆？ 今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三月的号码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有些感情不真的 有没有实现。 二牛说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感受一次毕业了，其实所谓的毕业季真的不是只有毕业生的专利，因为我记得差不多就在高考的前后吧，很多的朋友在发朋友圈或者是和周围的朋友感慨，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去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或者是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离别，就算不是毕业，我们依然会有很多需要说再见的时候，比如到某一个地方旅行，和某一个当地人发生了一段友情等等等等。当所有的这一切到了一个要去道别的时刻，如果我们可以认真的说再见，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道别，这也许就是今天节目的意义。因为看到你，所以我想起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哈，接下来上半时段还有十分多钟的时间，我想是时候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当然我的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可以试一下。我这边显示花椒的网络不太好，刚好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看到你们的留言，也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互动，刚好也就接收不到你们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建议，于是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随便谈谈唱唱，就好像是我们身处一个封闭的只有我们和你们在一起的空间，弹弹琴，聊聊天，唱唱歌，这是我想要的，唱到哪儿算哪儿哈，因为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完整的更好的呈现，而我这个手残的吉他手也只是给你留点念想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就让我调整一下话筒和音乐的比例和姿势。开始咯。这首歌的名字还没有起，所以呢现在也是相当于非常正式的征名环节，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听到这首歌你愿意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这一杯咖啡，我想我不会想起你。很多事我已忘了，你还记得吗？比如是谁先爱上了他？我承认那时候会和你比较，可笑的是还掩饰的并不好。你的美让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你想要就一定能得到，就这样想起你，然后想起了自己，那时候的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窗外的阳光，翻出的旧照片 还摊在手边，每一个人都笑得那么甜，那不真实的快乐总让我怀疑，它只是我做的一个梦。就这样想起你，然后想起了自己，那时候的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窗外的阳光，当心里的画面开始渐渐泛黄，瞬间化成窗外的阳光。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这首歌，因为我这边显示本场直播已结束，但是如果你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收看收听，或者是另外 FM 98.2收听的话，你是可以听到我刚才唱的歌的。哎呀，再来听首歌吧， To Never Grow Old。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好像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花椒的朋友们看不到直播，因为我这边好像进不去我们的直播间了。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么的神奇？就是 当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给大家唱歌的时候，然后就一定会有一点点让我按捺，就对，可能是因为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就让我要再等一下，等一等。那刚才的那一遍就算是演练好了。嗯，我们今天的话题还要言归正传，就是感谢你让我想起了那时的自己。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是什么样的，关于闺蜜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会觉得，我讨厌任何比我美的女生，但除了你，就算她的手机容量都要满了，你的丑照她也不会删除。对呀，要留着要挟你呢。表面铁三角，内心妙脆角。关于说到这种三角恋哈，其实三角恋真的不仅仅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那种姐妹淘的状态，就是大家一帮人都挺好的。这个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就是一个宿舍六个人，还要有几个公众号，不是什么公众号，几个群，我这个统计和这个排列组合没有学好。反正总之，在这种很微妙的女生之间的关系当中，所体验的，有的时候是一种比较，有的时候是一种彼此的祝福。而这种很神奇的在姐妹之间会发生的情谊，是因为对方真的很重要，它重要到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对，当我们面对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去在乎他的一言一行，一切都是因为在乎。所以这么想的时候，就好像会释然很多，也就少了一些计较，少了一些烦恼，而多了一些彼此的祝福。好，在上半时段，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今天的话题开个头。我们今天聊的是感谢你让我想起那时的自己。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你看到他就让你想起了整个经历的那段时光呢？十点答录机，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终于好了，因为我看到了梁宇的荧光棒，还看到了你送的女神，谢谢。还看到很多新朋友正在陆续进入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你们好，晚上好。这是周日的晚上10:30，一个周末过去了，在这一刻，你是否是一种安静的状态，准备迎接明天，准备迎接明天新的一周的到来。而且今天刚好又是7月的第一天，7月注定是一个和离别有关的月份。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考完试了， 不管你是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还是大学毕业，我们总会在不同的时刻迎来一个要毕业的时分。所以七月是毕业季，而毕业就意味着离别。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并没有那么伤感。我们只是想说，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节点，总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几个人提醒你，让你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而他们就是你人生的坐标当中会让你看到自己的那些人。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些朋友重要，是因为他陪着我们一起走过了那些对我们来说成长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你们好，我是杰克堂。刚才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我终于鼓起勇气的弹唱，如果听到的话就打个一，没听到就打个二，因为如果二很多的话，我打算再鼓起勇气来一次，刚才那次就当是排练和演练了。吉他就在身后。这首歌其实就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叫《阳光姐妹淘》，看了电影之后刚好那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于是抱起吉他，二是没听到是吧，一是听到了，二是没听到。好，那就谢谢虾的喜欢。那就再唱一遍吧，刚才好像确实花椒就崩盘了一下，所以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状态，刚好算作是我的一次排练。那下面就要动真格的了，刚才那边居然没有弹错，不知道是不是突然间有了压力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表现。好好好，让我们先来听歌啊，不，在听歌之前我要先铺垫一下这首歌的写作场景。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看了《阳光姐妹淘》，是一部韩国电影。如果你们有人去了我们6月26号的台庆当天的电影点映环节，应该也看到了那部电影。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又从头回顾了一下开头。那个开头是一个应该差不多有30-40岁左右的少妇，把老公孩子都伺候上班上学了之后，自己也做完家务，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涂了一片面包，坐在窗边，她的眼睛望向窗外，看到三三两两路过街道的学生，然后她喝了一口水笑了。这个时候镜头慢慢的由近及远拍摄到阳光顺着落地窗洒落下来，于是就有了这首歌。它还没有名字，如果你听了有兴趣给它起名字的话，请你把你的答案告诉我。要开始咯啊，一会儿还有更完整的版本，先来听一个弹唱版吧。 不是因为这一杯咖啡，我想我不会想起你。很多事我已忘了，你还记得吗？比如是谁先爱上了我，承认那时候会和你比较，可笑的是还掩饰得并不好。你的美让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你想要就一定能得到。

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来自张震岳，再见。 Clara 小 C 说，再见告别也是为了下一次的团聚。嗯，没错，其实我们就想说，关于那个让你想起自己的他，每一次的再见都要认真用力地说出口。关于闺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还有朋友说，和他发消息如果没有及时回复我，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在选表情包。有的时候看到似曾相识的场景，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所谓的那些网络神语，为什么会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想要会心一笑，是因为说中了。看到他们的那些留言会想到，是啊，我和他之间也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默契，心照不宣。哪怕两个人待在一起不说话也很好。继续来听歌，我看到很多朋友陆续进入了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如果你们关于那个他有什么想要去表达的，那个让你会想起自己的人，当你听到这样那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留言的时候，你会想起的那个人，把你的第一反应告诉我，告诉我你们之间的故事，一起分享出来。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找到十点达陆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花音随机的是六个字。继续来听歌吧，让我看看。嗯，我觉得下面这首歌也是很好的诠释闺蜜的一个词句。看到她就好像是看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自阿斯和郭采洁 Clara 小 C， 关于那个她只想彻底消失，像水消失在水中，那是一种融为一体的状态哟。 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下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到处是假正经，阳光摩擦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我的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岁月为我打了长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聪明，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谢亲爱的 Clare 小 C 送的心花怒放，让我现在也开始心花怒放起来。二牛，感谢你提供的线索。嗯，好像群里都在聊球是吧？为了听完整版的节目，公众号花椒来回切换，我的天哪，超级感动。所以其实这两天还在坚持听杰克堂的节目，还在坚持十点打卤机的朋友，这都是真爱，因为我是在和世界杯抢收听率呢。嗯，当然只是说笑了。看了一下时间，下半时段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既然你们都在，既然我爱的你们都在这里，我想不是，其实是有点忐忑，你知道吗？就是每到要推荐自己的歌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因为在想说别人的时候就会非常大方自如的说出来，但是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忐忑，没有信心。尤其是当我们拍了，和小伙伴们一起拍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录音的 demo 版的这首歌，并且有一个视频版的时候，你们准备好了吗？对，就是他，啊，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忽略掉所有的瑕疵。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杯咖啡，我想我不会想起你。很多事我已忘了，你还记得吗？比如是谁先 这个所谓的 MV 或者说这个小视频第一次 面向除了我之外的大家，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是很希望你们能听完这首歌之后，如果可以想起一些事，想起一句话，或者想起一段话来和我分享，因为它还没有名字，它就暂时在叫做阳光姐妹淘。所以如果你们有灵光乍现、灵光一闪的名字，非常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可以在我的微博上找到我，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文化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给我留言、私信都可以。总之，我需要你，需要你心里的那个名字。看到梁宇说，有那么一个人教会了我如何去爱，最后却消失在茫茫人海。有那么一个人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和支持，至今仍是无话不谈。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当我的垃圾桶，却因为距离而生疏。有那么一个人伤害诋毁了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怀恨在心。有很多人与我有着诸多的交集，我希望如果时间会让我们生疏，但请你不要选择遗忘。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不在乎和淡然。当我们还会对一个人有恨、有怨、有那种抱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乎。而当我们不在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那个人身上耗费任何的生命能量。所以只要还有能量，就可能转化。谢谢你们的喜欢，谢谢二牛顶住了世界杯的诱惑来到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然后还跟十点达陆机直播间里的其他小伙伴来报备一下目前的战况。我也很好奇，但是非常感激我们的彼此陪伴。还看到很多朋友陆续进入到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最后再送一首歌给大家吧，让我想想。其实今天的话题、昨天的话题，包括整个七月所充斥的离别的氛围，并不是为了让大家感伤，而是为了提个醒，让我们可以牵着对方的手一直向前走，或者像鸽子一样自由自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达陆机，我是杰克堂。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鸽子，各位晚安。 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有山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无论事情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上下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小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双翅保持有美的 踮着球鞋有点破，衬衫也有点难，我时间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这条拖鞋，